欢迎大家收听无极限地带，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Mika。 今天很简单，就是得我 Mika 和你做一个大事回顾。今集呢，我因为今集刚刚过了冬啦，那其实年尾流流呢，好多时电视剧都会，电视都有好多大事回顾，世界大事、香港大事发生什么事。咁不如咁啦，其实点解我哋自己唔做一个自己嘅大事回顾呢？因为其实好紧要。咁喺我讲点样做呢个大事回顾之前呢，其实我要解释返点解呢个大事回顾咁紧要。因为能量，每个人都系能量体啦。当你积存嘅包袱啊、连结啊、好多眷恋啊，或者所有嘢呢其实唔适用㗎，仍然黐咗喺个身度呢，咁其实就好似条渠咁，或者一个水塘，咁你塞满咗嘢，咁新嘅能量、新嘅机遇又点可以再落返我哋嘅身上呢？因为太满啦嘛，我哋实在。咁所以其实趁呢个年尾时候，而12月、1月呢两个月其实嘅能量其实好充沛。基本上宇宙呢都有好多不断连续好多唔同嘅事件，去越嚟越多嘅能量由呢个太阳啦，或者喺呢、這个宇宙中心嗰度一路咁样散落嚟。咁所以其实喺呢个时间呢，当我哋放低我哋唔适用嘅嘢呢，係更加容易，同埋係好支持我哋。咁不如趁呢个时候呢，今日我就同大家讲下点样做呢个大事回顾嘅仪式啦。咁首先就係、是、都会係几长篇嘅一样嘢嚟㗎，咁希望大家即係俾啲耐性听啦。咁就首先就係希望你哋准备返一个物品，咁就准备返四样物品，代表四个基本嘅元素，喺地球嘅元素。因为其实我哋人呢其实都要靠地球媽媽嘅支持啦，好多基本元素嘅去支持我哋一路生存落去啦，点样同呢个地球互动啦。咁所以呢四个元素呢係好紧要嘅。咁首先我请你哋准备系呢个属于土嘅元素呢，就会系可能系一个水晶啦，或者一盆植物啦，一啲沙或者一啲泥，少少就得㗎啦。其实只一个象征意思意义嘅啫。点解我要你哋做一个大事回顾，其实我自己就做咗。点解要做呢个大事回顾，最主要系俾我哋个头脑呢系更加一个仪式，俾呢个头脑做一个仪式，话俾佢听其实我愿意系放低某一啲唔适用嘅嘢，去拥抱啲新嘅机遇。咁所以其实平常呢，我哋可能会花一个钟头，或者同朋友啊，或者同其他人去倾偈。咁调返转，我都希望大家会唔会俾少少时间自己呢，真係俾一个私密嘅空间俾自己去做呢个大事回顾呢，唔好俾人哋骚扰呢，係俾一啲 me time， 我哋自己嘅时间去爱护返自己，去拥抱返自己嘅能量，做一个简单嘅清洗，去迎接新嘅一年2018年嘅。咁呢四样物品呢，首先就会系土啦，头先讲过就系可能系水晶啦、植物啦、一啲沙或者一啲泥嘅，少少就得噶啦。咁火啦，咁火好简单，即系我哋用一个蜡烛去代表啦。咁蜡烛好简单，即系你喺而家或者有啲 tea light 少少地咁样都可以嘅。咁就气啦，空气我哋就用羽毛做一个代表啦。咁而水就系即系普通水游水啦，或者沙滩嘅水都得嘅。咁另外呢就係12张相同 size 嘅白纸，咁其实好简单啫。咁唔好太大张呢，因为我哋之后要攞嚟烧㗎，如果你太大张呢就好难烧㗎。咁就另外一个少少嘅器皿啦，大概我諗一个饭碗咁啦，一个兜仔，咁就係外嚟栽你嗰12张纸嘅。咁另外仲要多一支係仪式启动用嘅一个蜡烛，咁就少少得㗎喇。而呢支蜡烛我哋唔会返用㗎，只係用金一次㗎啫。好啦，咁样点样做呢？咁就我要提返先，其实今次呢个大事回顾呢个行动呢，其实係唔关呢个任何宗教性呀、所有性嘅嘢嘅。基本上我係基于我哋自身能量去出发嘅。咁所以其实我哋我諗大家都听过一句，就係 I am dead I am。 可能喺圣经里面你哋听过，但其实唔关系嘅，只係讲返係我是我所是嘅意思，就係、是、其实我係造物主啦，或者source 啦，源头创造者嘅一部分啦。呢、这个世界所有嘢都係有一个创造者去创造㗎嘛，我当然都会係人，亦都係一个创造者嘅其中一部分啦。咁所以我呢、这个字我是，其实係一个好有力量嗰个字嚟㗎，英文係 I am。 咁所以我以后 一路讲落嚟嘅嘢呢，我好多时都会讲我事嘅。咁就係呢个原因啦。咁个程序系咩呢？首先就系、是、希望你揾到一个屋企里面嘅角落啦，你唔好俾人骚扰啦，或者你睇下屋企会唔会冇人啊，或者系另外一个譬如沙滩啊，或者一啲open space 都得嘅。其实冇所谓，最主要嘅目的就系你嗰一刻嘅时间就贡献俾自己，同埋呢一年嘅自己，呢一年所有经历之下嘅自己，就自己一个人去面对去审视呢一样嘢就得啦。咁好啦，程序开始就系、是、首先我哋做一个启动嘅语句，就系、是、我是我将呢个地区奉献俾我呢个大事回顾嘅仪式。咁请你可能你要准备一啲鼠尾草啦，鼠尾草系或者一啲 placental 嘅圣木啦，或者其他方法，譬如种拨咁样呢，系目的就系去净化你呢个地区嘅，希望你呢区嘅能量系纯净啦，唔会有其他唔好嘅能量喺度啦。另外最后就请你攞嗰个鼠尾草嘅烟呢，分一分自己，或者圣木去分一分自己，咁去清洗返周遭自己嘅能量。咁好啦，跟住就将头先讲嗰四样物品呢逐件逐件攞出嚟啦。每一样首先我哋攞土出嚟先，可能系水晶啦，或者植物，或者沙同埋泥啦。就系、是、开始对住呢个物件呢，属于土嘅物件，就系话我是我透过呢个土嘅元素，将我嘅梦想、意向同埋目的去连接地球，同埋将佢哋成形。好啦，跟住就到火咯，点起你支蜡烛。我是我透过呢个火嘅元素，将一切旧嘅同埋已经唔适合我嘅嘢烧咗佢，同埋净化佢。好啦，跟住到空气嘅代表啦，空气嘅代表就系一条羽毛啦。咁好简单，就系我是我透过空气呢个元素，将我嘅目标、梦想、意向带到高层次嘅表达，令到我嘅思绪变得更加清晰，同埋移除所有旧有不适用嘅思想模式。好啦，最后一样嘢就系水啦，可能一个兜或者一个樽仔装住少少水啦。我是我透过水呢个元素去清洗我嘅情绪空间，释放所有唔合适嘅感情包袱。好啦，完成咗呢四样物品之后，即系我哋将自己同呢个四个基本地球嘅元素连结咗之后，亦都请呢啲元素帮我哋去放低我哋唔要嘅嘢啦。咁跟住另外头先我讲话有一支一次性用嘅仪式用嘅蜡烛呢，就请你点起呢支蜡烛啦。跟住就用隻右手捉住呢支蜡烛，就讲啦，我奉献呢支蜡烛作为我2017年嘅物质代表，包含着我所有嘅经历同埋成长。咁跟住眯埋隻眼，静心呼吸12下，係深呼吸12下，幻想你将你吸嘅时候将嘅能量一团光系汇聚于你个心中啦，跟住之后慢慢呢盘光向外一路扩散，包围住你整个呢个空间，你个身体12下，其实代表每一个月啦，一个月就一下咁，咁系慢慢咁深呼吸。咁做呢个仪式嘅时候咧，其实提翻希望大家真系俾一啲时间自己，唔好好似好赶住收工啊，我赶住完成一啲嘢，我约咗人睇戏啊咁样。但系呢个时间系奉献俾我哋自己嘅一个自我嘅表现。咁所以希望大家就俾啲耐性，慢慢去做啦。咁跟住之后就开始你哋每一个月嘅大事回顾咯。点为之每一个月嘅大事回顾呢？就分开12个月啦，由1月开始，咁慢慢去思想返，回顾返喺1月里面你有冇啲嘢係你学到嘅呢？有冇你得咗啲咩呢？那个月会唔会话那个升嘅职啊，或者调返转我升唔到职啊，俾人抢咗我个位啊，或者你失去啲乜嘢呢？中间你有冇啲嘢喺嗰个月里面有个启发而可以放下嘅呢？喺嗰个月里面你自己有冇咩啲转变呢？咁係联系返譬如一月嘅能量咁样，咁你跟住就去慢慢去俾啲时间係真实 咁样去面对呢啲问题，因为从来呢个仪式就系自己对自己嘅啫，你唔需要去作假，要讲到自己啊，我一语好劲啊，叭叭叭，咁其实系冇意思嘅。咁你系真实咁样面对翻一月里边发生嘅事啦，有咩情感咁样，就系、是、简单用呢、这个point form 嘅形式，一点点嘅形式咧，系写翻落头先我同你讲话，叫你准备十二张相同面积嘅纸啦 ，size 嘅纸啦，唔好太大啦，简简单单得噶啦。咁跟住慢慢一月写完，写二月，一路写写写写写落去十二月。虽然可能你话我唔记得，根本都唔记得我嗰个月做过咩，唔紧要，你尽量去感受。去睇翻个感受翻，记得翻嗰个月做过啲乜嘢。如果真系唔记得嘅，咁都冇办法，因为呢个系你自己嘅一个回顾嚟嘅。好啦，咁跟住开始，你写完呢十二个月之后咧，咁就开始每一个月每一个月咁样去去对住呢张纸咧，去读出你嗰个月嘅回顾啦。咁例如一月嘅就系话。喺一月里面我感谢你读完你嘅经历之后啦，咁就攞你嗰张嘅纸出嚟，攞着右手拎住，跟住就话啦，喺一月里面我感谢我所有一月嘅经历，而我依家释放所有对呢个月份嘅经历嘅依恋啦、附属物啦，所有黐住佢嘅嘢唔关系，已经唔再适用我嘅嘢咧，咁我放低晒佢啦，而我好开心咁继续。我嘅人生道路，咁你一月又系咁样讲啦，二月又系咁讲啦，咁当然你可以更改你想讲嘅说话啦。其实最终嘅目的就系你作出一个感谢啦，一个感谢你嗰个月带俾你嘅经历啦，无论系开心唔开心都好，其实都系个经历嚟嘅。之后就释放关于嗰个月嘅不忿啦，可能譬如话嗰个月二月我俾人放飞机，或者俾我俾人闹，我俾人出卖，或者所有啲大事发生咗，到今日你都觉得好不忿。咁希望大家可以趁呢个时候系放低翻呢方面嘅情绪啦，呢、这个依恋啊，或者呢啲咁嘅黐住你嘅嘢，其实唔适用噶，因为已经发生咗。其实当一个经验咁样，我哋放低佢啦。因为我哋放下咗呢啲咁嘅不忿咧，经历咧，其实我哋先可以继续落去我哋嘅道路啦。好啦，咁跟住将呢个一月嘅读完呢个纸条咧，就放落嗰个兜度啦，嗰个碗度。咁继续去读出呢个二月至到十二月嘅每个月嘅回顾，之后多谢每一个月嘅经历，跟住释放咗所有黐住嗰个月嘅附属物啊，唔关系嘅嘢，全部放低佢，跟住就同自己讲：好啦，我继续我嘅道路啦，开心地继续我嘅道路，所有嘢都系我经历嚟嘅啫。咁好啦，咁跟住逐个月逐个月读完之后咧，其实你已经有十二张纸条啦，即系喺个兜度啦。好啦，跟住你静心落嚟去沉思一下你嘅2017年，你系点过咧？你有冇一个感恩啦？你有冇啲嘢后悔啦？有冇啲嘢好嬲嘅？好唔忿气？有冇啲嘢好唔开心啦？或者有冇啲好开心嘅嘢咧？有冇啲好感动嘅嘢咧？将2017年嗰刻所有嘅经历化为你依刻嘅情绪啦，去慢慢去体会佢啦。咁就算可能你会喊啊会笑，其实都冇所谓嘅，由佢出嚟。咁因为呢个时间系你自己私人嘅时间，去释放呢方面嘅情绪。好啦，咁跟住最后差唔多完啦，就将你嘅手放喺你个心度，作一个总结啦。我命令所有2017年嘅连结、牵系、连线、连接、协定、依恋、依附物，所有嘢全部依家即刻释放同埋移除。我原谅所有我后悔嘅人同埋事。我将自己喺未达到我期望嘅经历里面释放出嚟，唔会再觉得唔忿气。我从自己做错事嘅包袱里面释放出嚟，我放下我自觉不足嘅念头。虽然唔知道原因，我相信所有事物已经以最好嘅方式发生咗，表达咗出嚟。 我原谅自己，我尊敬自己，我相信自己，我爱自己。当然呢啲以上嘅对话你可以自己去修改啦，加加减减，其实冇所谓，最紧要你自己觉得舒服啦。个目的就係将一啲依恋所有嘅嘢系全部释放，就算系你有啲嘢系原谅唔到个人嘅，都希望你尽量去原谅佢啦。因为黐住呢啲唔开心嘅经历，其实只会影响之后你嘅运程啦，或者际遇啦，你嘅能量呢个系真嘅。咁识原谅别人，亦都系原谅自己咯。好啦，咁最后就系、是、记唔记得我哋仲有一支系仪式嘅蜡烛，啱啱开头我哋用过嘅。咁将呢支仪式嘅蜡烛放喺你嘅面前，望住呢团火就讲啦。当呢支蜡烛燃烧之后熄灭，我已经释放于存在于所有空间啦、时间性啦、生生世世转世嘅经历。过去、现在、将来，同埋唔再为我提供最高服务嘅任何，同埋所有思想模式、能量、实体、信念模式、人同埋事，我命令所有少于爱呢个能量频率嘅嘢，全部转化为爱，就咁样啦。诚心所愿，跟住就完成咗呢一个仪式噶啦，其实。在这一刻可能你还会有一些情绪会出来啦，那请你给一点时间自己沉淀回这方面的情绪啦，去慢慢感受回它出来啦。那而你手头上现在有两支蜡烛啦，那一支蜡烛就是代表火元素的蜡烛啦，那你可以在仪式之后呢就是冚熄它啦。咁样话，而呢支仪式嘅蜡烛呢，其实就你学，如果譬如你系支 T 拉嘅 ,T 拉可能好快半个钟几个字就已经熄㗎，咁你有去自然熄啦。但如果你话唔系，支蜡烛好大支㗎，有排都未熄，咁你可以正式佢嘅。咁但係希望你就将呢、這个你头先个兜啦，栽咗12个月嗰张纸嘅兜啦，你嘅经历、你嘅感受嘅兜啦，连埋呢支仪式嘅蜡烛挤喺你自己嘅书台或者一间房啊，或者咩地方都好啦，你会见到嘅，但系亦都唔会俾人搞到嘅地方啦。咁你就放48小时最少。咁因为喺48小时里面呢，其实可能你2017年某啲嘅情绪啊，亦都会继续再出嚟去慢慢释放嘅。咁其实冇所谓嘅，由得佢得㗎啦。咁喺呢48小时之后呢，咁就请你将呢12张纸，呢、這个兜里面嘅12张纸呢，係用火去烧咗佢，变成灰。咁点解呢？其实就係将呢啲所有嘅嘢係完全释放咗啦，亦都係放下咗啦。呢个係一个好紧要嘅仪式。点解会用咁多蜡烛啦，或者火啦？因为其实我自己少少嘅经历就係我都係第一次做呢个仪式㗎。咁做完之后呢，我会觉得隔咗两三日，我见到嗰个我自己嘅效果个反应，就係我会觉得我个心松咗啊，冇捉得咁紧啊。有啲情感呢，我真係释放咗，透过呢个仪式亦都系好紧要，因为我要迎接我嘅2018呢，我唔可以黐住咁多嘢再继续行上去咁啊。咁可能你会觉得啊，我讲嗰啲字要艰辛啊，或者你唔系好明，咁其实冇所谓嘅。你用你自己嘅方式去讲你舒服嘅字句，去完成呢个仪式，最终嘅目的其实就系令到我哋释放翻所有嘅情感出嚟，嗰啲唔适用嘅情感出嚟嘅啫。咁同埋感谢翻我哋2017年里面所有嘅经历啦，所有嘅得着啦，所有嘅人啦，同埋事啦，因为其实系感谢呢个经历嘅话，其实系可以话俾我哋听，就去提升我哋嘅能量啦，亦都去拥抱更多将来嘅唔同嘅机遇嘅。咁最后我要讲翻，其实呢个仪式咧就系、是。我会将佢个YouTube link 呢，其实就会放返出嚟㗎。咁其实佢系 Andrew Martin， 另外一位美国嘅新心灵导师啦。佢喺 YouTube 里面 share 出嚟㗎。咁我觉得其实好有用啦。咁佢都 唔介意大家一起去使用或者传阅去修改嘅。咁所以我将佢译咗做广东话啦，咁同大家分享。咁好快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够啦。咁希望大家继续留意我下一集啦。点解？因为下一集其实我会讲点样去创造我哋嘅梦想嘅。喺呢个2017年30号差不多最尾嗰日，我哋去讲下当你释放完呢啲唔适用嘅情绪之后，我会讲返点样去创造大家嘅梦想啦。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，再听过啦，多谢大家收听，拜拜。